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天讲到忠孝这两个字，这两个字，无论是在中国固有文化，或者是在大乘佛法里面，都是属于心性之学。这两个字在六书里面都是属于会意，也就是说，让我们看到这个符号，体会它所表的意思。心这个意思很难体会，很难懂得。大家在《楞严经》里面看过，《楞严经》一开端，世尊对着阿难问他心在哪里，并没有说是真心或者是妄心。阿难比我们聪明，说了七个地方都被世尊否定了。这一段文字很长，古人的科判定为七处真心，也有人呢把它判作七番破处。都有它的道理。心不但找不到，甚至心也没有办法想得出来。所以佛经里面常用八个字来形容它，叫不可思议，心性初灭。这八个字能够说到一点方法，如佛讲的心都是讲真心的，都是讲的本性。真心本性遍一切处，佛法里面讲的心包太虚，楞严尤其说得透彻。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皆是唯心所现，所以心能现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心之所现，就如同我们做梦一样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，梦里面有虚空，有法界，有一切众生，从哪里来的？ 啊，现在人说从意识心里头变现出的梦境，啊，没错了，意识心是个妄心，佛法里面讲摄心变现出的梦境呢，啊，而我们所谓的现实的环境，啊，现实的虚空法界是芸芸众生，又有几个人知道啊？是我们真心本性变现之物呢？这就没人晓得了。心没有相，心能现相。心起作用，能将这个现象啊，任运变化。啊，所以说是为时所变。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实是什么呢？实是念头，念头是心的作用，啊，心起作用啊，就叫做念，啊，所以念这个字也是会意，啊，你看在中国文字上，念是精心，就是现在你这个心，你现在心在动吗？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呢，心想就是念，就是念头啊。心起作用，如何将这个作用用得纯正，事出世间的圣人用心是纯正的，佛菩萨用心是纯正的，纯正就是中啊。这个心上如果不加任何符号，那就是表的是心，加上符号呢，就是表上表它的作用。中是正用啊，一点过失都没有啊，一点错误都没有啊，这叫中啊。我们要懂得。所以这个意思，无限的深广，啊，在儒家大学里面教人诚意正信，啊，诚意是心之体，正心就是心之作用啊，要用得正，正就是中。可是我们现在的凡夫，我们哪里知道心呢？禅宗说得好，若人摄得心，大地无寸土。诸佛如来教人没有别的，就是教人认得心而已，认得心你就成佛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除佛菩萨之外，没有人认得心啊。声闻缘觉没有明心见性，换一句话说，还没有认得心。 何况等而下之。心起作用就是思想，就是见解，这些思想见解错了。错在什么地方呢？佛家讲有无明障碍住，烦恼搅和住。佛这么说，儒家也是这么说。所以入佛论修行都是先断烦恼，然后开智慧，智慧开了你就认得心了。儒家教人的纲目也是这么个说法了。格物致知，这个格物多重要啊！我们今天修学功夫不得力，就是没有从这个地方下手啊。没有去做啊。物是什么呢？物是欲望，物欲。一切众生对物欲深深的贪念执着，他的果报呢，生生世世搞轮回，搞三恶道。所以你修行要想成就，你必须把五欲六尘洗得干干净净，你才有救啊。不但世间法不可以贪，佛法也不能贪。金刚经上说得好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我们想想自己为什么不成就，为什么还造地狱业？学佛的人造地狱业多啊，我看得太多太多了。现前造地狱业，将来一定得地狱果报啊！不晓得果报之可怕了，他敢造业。起心动念，自私自利；起心动念，欺骗众生。欺骗佛菩萨，叫自欺欺人呢。他用的是什么心？这样的心怎么能成就？以这样的心做一点好事，也有一点果报。果报在哪里呀？三途六道里面去享受啊。如果无戒十善不具足，说老实话，无戒十善具足的人不多。第一个就不诚实。无戒里头有不妄语，十善里头也有不妄语。不恶口，不两舌，不绮语。我们自己想想，我们有没有犯呢？如果要犯了，地藏经上说得好，拔舌地狱啊，你能逃得了吗？不要说你有这个行为，起这个念头就造业了。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读了不少了，起心动念都在造业。自己还要想有好的果报，哪有这回事情啊？ 所以往年我在休斯顿讲演的时候，遇到蔡老居士，蔡念森老居士的公子，我们在一起吃饭，谈到这个修学之所以不能成就，他说一句话说得好，人功夫不能成就，原因呢就是不知耻。我听了这个话深有感想，真的不知耻。儒家讲知耻近乎勇，勇是精进不懈。为什么不能精进？不知耻。我们那天谈话谈了也有一个具体的结论，希望我们来推行知耻运动，我们搞一个知耻学社，有这么一个念头。人能够知耻，那就是世出世间圣贤的根基。菩萨知耻，所以他能成佛；声闻缘觉知耻，所以他能够精进。什么叫知耻呢？不如人是耻辱啊！要以谁做标准呢？以佛菩萨做标准。我们样样比不上佛菩萨，就是我们的大耻辱啊！去向佛菩萨学习，佛菩萨身心清净啊，世出世间一切诸法放得干干净净，他能做得到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我们为什么还要贪着？还要拼命在赢求？错了。佛法讲用心，都劝人呢发菩提心。菩提心里面讲直心，讲至诚心，那是孝，真诚到基础啊，这是真心呢，是本性的，是菩提心之体。心心起作用，有对自己，有对别人。对自己的身心，身心是自利心的；对别人是大悲心，大慈悲心，这是利他了。所以身心跟大悲心都是中的意思，你的心起这个作用啊，正确纯正无邪，那么什么叫身心？古德解释，好德好善，这个讲得不错，好德好善之心。什么叫德？这前面讲过，存心是德，存什么心？ 我们讲世出世间圣贤的教诲，归纳成十个字：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心里面常存这十个字，就是深信呐。这是自受用啊。诸位果然能长存这十个字，自自然然呢，健康长寿，心情愉快啊，世间人讲的幸福美满，就表现出来了。你的忧虑、你的烦恼、你的罪业就能够消除。如果与这十个字相违背，你造业，你不能离开烦恼，不能离开忧郁，不能离开恶业。心存这十个字，这就是有德。那前面文上讲的积德，念念不忘这十个字，这是积德。雷公大悲心利他是雷公，你果然积德。德在哪里表现？德就在你形象上表现了。古人所谓是沉于中而行于外，你的相貌、你的表态就把这十个字完全表现出来了，在你面孔里面呢。佛法讲六根门头放光动地，什么放光啊？就这十个字放光啊。动地是感动别人呢。你的相貌、你的言谈举止自自然然显示出看破放下自在随缘，这八个字就是放光动地啊。再加上念佛，那就更不可思议，那才达到究竟圆满了。这个诗句，我想我们每一个同学都记得很清楚，都能说得出来，可是没有把它放在心上，没有把它放在行为上，因此我们功夫依旧是不得力，依旧在造六道业，设六道业说得好听呢，实际上呢造三途业，怎么得了呢？ 最近这些年来，我们学佛啊，前天陈大师啊问我，我们现在这个题目是什么？我就告诉他，我们有个总题目，八个字：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我们的目的，知恩报恩。要把知恩报恩落实啊！我们学佛的人，知恩报恩是挂在口皮上，天天念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什么叫四重恩？不知道啊！父母对我们有什么恩？老师对我们有什么恩？国家社会对我们有什么恩？一切众生对我们有什么恩？几个人知道？不知道就是痴啊！知道而不能够做到，也是耻辱啊！要真正去了解他了，所以佛法教学信解行证，你为什么做不到？你解得不够透彻。如果你理解透彻了，你一定去做，不需要人鼓励，不需要人勉强啊，自动自发就去做了。解得不够深，不够彻底，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？还是一句老话，不好学，不肯学，那就没法子了。谁能够学到呢？好学的人学到了。肯学啊！我往年在台中亲近李老师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在家没出家了，我跟他一年三个月，以后到台北出家了啊。李老师那个时候在台中住了十年啊，学生十几万人。他很感慨地说了一句，他说，你们这些人跟我十几年没学到东西，学到东西的人走了。台中同学跑到台北来找我，他说，老师说你学到东西，你学到什么？我说老师没有特别教我啊，上课的时候你们大家不都在一起吗？这说真话，老师从来没有特别教我的。为什么我能学到，你们不能学到？我有心呢，你们没有心呢。我想学啊，肯学啊。你们虽然天天坐在那里，听得比我多啊，机会比我多啊，你们是耳边风啊，你们听了没有落在心上。所以不肯学，天天在老师身边守一辈子，还是造三途地狱的业报啊，那叫真正可惜了。 就今天我们看到忠孝两个字，我的感触非常非常深呐。这一段文的注解也多，三十多面，希望诸位细细去看，看到的时候你再听我的讲解。果然肯学，喜欢学，认真学习，你一定得受用。这个受用不止一生呢，决定往生不退成佛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